那超过50%的2018年的应届生选择这个期望的薪资是在10到15万这个期间。 你说的是本科还是硕士？ 硕士。对，所以相对于企业实际支付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同学们的期望还是更高一点的。当然我说的这是一个平均值啊，不同的专业然后不同的院校背景的学生，他肯定拿到的这个薪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你不能拿这个平均数然后来作为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 对对，没错。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三个行业是最喜欢招海归的。像互联网，还有包括金融，还有包括教育培训。这三个，这个是一个我在我看来其实还挺不一样的。比如说金融，我们大部分认为它会是商科的，会比较多。那么比如说互联网，我们就想到的很多都是我们所谓叫码农，戏称为码农的这样的互联网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前端后端工程师。那么教育培训这边呢，可能更多的是学语言，或者是有一个一技之长，这个我就不太知道。比如说他们更喜欢招，比如说不同的企业他更喜欢招什么样的人，或大量的招海归呢？比如说互联网企业他喜欢招什么样的海归，学什么专业？ 像互联网企业肯定还是招技术类的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学计算机的啊，学大数据的，甚至说学一些人工智能的，肯定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像金融，刚才您提到了说啊，一般都是学商科的。但是其实现在金融也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也很喜欢招像计算机类啊、理工科的学生，这个其实是一个趋势。现在因为银行它也在转型，它也在从技术层面啊，转型，所以它对于这种理工科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当然，商科的这个需求依然还是很稳定。那在教育培训方面呢，其实像教育培训行业，它的这个招聘的这个范围就更广了。除了学语言，然后当老师做教育之外，其实它有很多职能类的岗位，也喜欢招海归。比如说像这种课程的顾问，或者说像留学的这种顾问。另外呢，就是在教育培训方面，它也有一些职能类的岗位，其实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因为我这个最近带孩子去早教，我就发现这些早教的老师，英语水平都很好。 是的，是的。 这个后来一问，基本上都有海外留学的这样的经历。对，但原来我们那会儿一想到，比如说做幼教，基本上还都是中专、职高，也就到高职啊这样的一个学历层次。但是后来在做早教以后，你会发现这些老师们很多都是硕士毕业，然后回来就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啊。这个是我原来确实没有想到的。 是，现在也是这种教育的升级，包括对老师的整体的这个素质的提高，所以对海归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 你知道曾经我还听说过一个事，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就是某 Z 打头的这个服装品牌，各个商场一层基本上都是他们站着，说一有这牌子大家都愿意过去逛啊。 理解 啊。然后说他们的导购的人员，要求也都必须得是海归回来，然后要有一定的审美的标准，然后英语一定要过硬，就是只要是老外来，你必须得是能通过英语跟他进行一个交流的这种。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这个没听说过，但是呢，我听说过像其他一些行业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教育行业还有呢就是一些奢侈品行业，它可能对于这个英语的要求非常高，甚至说在一些零售行业，因为只要是有顾客需要打交道的这方面的，都对海归有方面的要求。 有的时候都要求你这英语至少接近母语的状态，才能够达到他们的这个入职的标准啊。 是，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家长在帮孩子选学校跟专业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考虑，比如说所在的城市的环境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大城市，然后呢，这个治安怎么样。啊，包括移民政策等等啊。 对。 但是从就业角度去选择专业，这样的就您所知了解的情况，现在这样的比例大吗？ 像您刚才说的啊，其实家长也好或者同学们也好，在选专业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城市啊、环境啊、移民，甚至院校和专业的排名，这个也是非常考虑的。但是从就业角度来考虑专业的这种比例，我们发现很小。即使考虑到了说未来就业的方面，也是很停留在表面，比如说在自己的印象中，或者听亲朋好友说什么专业好找工作之类的这种话题，而没有进行过这种系统的职业规划或者调研分析。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降内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降内湿度5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5、6，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之留学面对面。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有一种选专业的思路，就是以就业导向去选择自己的专业。在第一时段，我们请来的北京洛可英网络科技软件公司的求职咨询业务总监白雪跟大家分享了几个案例，也说到了比如说学市场营销，学会计，那可能在最后就业的时候就会非常的迷茫。那其实这个迷茫啊，并不仅仅是国外的留学生，对于我们在国内读这种相应专业的同学们，可能都是很会有一点迷茫。你不像我学播音的，你学播音与主持，这基本就限定了你的人生啊，就是你出来了以后你不干这还挺奇怪的。但实质上就是我们学的更多的应该是能耐啊，技术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是能耐啊。这个你最后就业的时候迷茫，很大程度原因是因为你在上学过程之中没把能耐学到啊，对吧？这是很重要的。那由此看来，其实很多这个出国留学的孩子不清楚以后做什么，也不清楚所学专业以后的职业路径是什么。那么这些学生跟家长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出现了哪些误区呢？比如说这个会不会张家老李东家老王，然后家里孩子学什么就让自己孩子学什么。 这个其实是最普遍的一个误区了。就是从众心理。不管是父母的这种意见啊，或者是亲朋好友，或者说看同学都去读什么，我也去读一个。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考虑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学以致用啊，别浪费自己几年的这种努力和学习的成果。但是也不要一味的说因为毕业好找工作而选择一个自己没有兴趣甚至排斥的专业。 否则说你以后的这种学习的动力，甚至说毕业后进入这个专业对口的工作会很痛苦，也没有办法这个岗位上持续的输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区。 所以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相应比较理智的套路，然后我们来去选择我为什么要出国留学？比如说，您在第一时段的时候就谈到了，有人说我就是为了想移民，这是一个其中的理由。那还没有其他的理由，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我们的一个选择专业的一个参考。 其实留学是一个高成本的一个投资，那在专业的选择上还是要理性，比如说要充分考虑自己的性格特征啊，自己的优势特长啊，包括就业前景、职业规划等等。那根据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确定自己的留学的专业。尤其是在硕士阶段。其实我们觉得在硕士阶段选择一个好的专业比一个名牌大学更重要。那这个好的专业呢，就是包括专业的排名、专业的师资力量等等。所以说在进行留学评估的时候，一般我们会将人群按照发展的方向分为三个类别。像您刚才提到的有移民的倾向的者。还有决定学成回国的就业者，就他非常清晰，就是我出国是为了镀金的，我一定要回来的。还有一部分同学呢，就是为了留学而留学，暂时没有决定，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比如说我在国内高考确实没考好，但是我又不想复读了，但是我怎么都得有个学上。 没错。 所以就我要出 国 先 读 留学。 对，是。 好，您刚才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我想跟您求证一下。您谈到了比如说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专业的排名。看看学校的排名。那这个排名其实现在有很多个排名。 没错。 比如泰晤士报有排名，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排名。那究竟什么样的排名是最值得最专业的参考？其实也是从就业上来考虑，比如说那个那些比如说大公司的 HR 们，他们觉得哪个学校的我特爱招，特喜欢，他们会参考什么样的一些标准？ 其实对于企业来讲啊，或者说对于招聘官来讲，目前还是比较看重全球的这种院校排名 QS 排名，我们叫 QS, 对。当然也有同学会写自己的，比如说在全美排名，也有这样的情况，但 QS 排名目前还是比较权威的一种。 基本上如果要选的话，就是走 QS 排名是有专业有学校，还是只有 学 校？只有学校。 对对对。 专业有没有相应的一个排名？ 专业这个就是没有那么权威复杂了它可能就是根据国家，一般是根据国家来选择这个排名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全英，我这个专业是排名第几？ 那我能做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吗？比如说我在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这可能是他们澳洲八大里边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学校，那其中我选一个商科专业，跟我在美国的这种大藤校范围之内的一个，比如商科专业，比如说 PK 的话，以您的经验，比如谁能 PK 得过谁，就谁的在职场中的竞争力会更强？ 这个吧，其实是因为现在职场中对于这个标准也没有那么明确。那对于有一些企业和 HR 来讲，他们可能更看重说留学的国家。这个时候美国可能就比较有优势了。但是也有一些HR 他是综合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在专业上他会更加倾向于专业的排名。那澳洲这个就更有说服力一些。 所以这个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 就是还是看国家，所以呢就刚才白雪是说了这么半天，我突然总结出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留学的时候啊，千万别为了留学而留学。 没错，没错。 因为如果你去了一个本身高等教育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国家，你感觉上好像你出国了，这性价比挺高啊，这可能一年就花50,000，连吃带住带学全搞定了。但是最后你在回国就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你不仅仅是跟其他的海归，你没有办法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竞争。甚至你可能你当时的分数可能能够上二本的这样的一个分数，但是你可能到回国的时候你可能还竞争不过二本的一些专业的学生。 没错。 真的有这种情况。 真的有这种情况。而且现在就是因为市场上对于海归同学的这种认知度也好，或者是权威度也好，并没有那么统一。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企业也好，或者说面试官也好，他可能没有那么专业，他可能对于国外院校或者专业的认知，就是对于他听过的 啊，有名气的我才知道，但没听过的他可能会认为，哎，这个学校不怎么样，但其实他在国外的排名还是很好的。 哦，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简历中强调大家说，如果你是海归的话，要写上在国外的这种排名，院校的排名和专业的排名。哦， 避免他不知道， 避免他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学校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听过，他可能会认为是一个三流的学校。 啊， 但其实 专科学院、某学院啊， 对对对，像什么滑铁卢大学啊，像就很多了这种学校。 听起来感觉好像不是 很好， 就是很失败的大学，滑铁卢嘛，很失败的一个大学。 对， 但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是，没错没错。 麻省理工嘛，对吧？那会儿我印象中就是就说麻省理工，那能叫好学校吗？对吧？那 MIT 就不行不行不行。后来知道这个是非常厉害最顶尖的学校了。 对，没错。对于很多HR 来讲，可能像藤校或者是像牛津剑桥，他一听就知道是什么啊，什么水平的。但是对于一些其实还不错的，但是他们并不清楚的，如果不写排名就容易吃亏。 对，就跟当年我们那会儿考上，我们那会儿还叫北京广播学院的时候，考上北京广播学院的时候，他啊，你这个学习不是挺好的，怎么上一电大呀？就是还是不了解， 是， 不了解，而且就是叫学院的名字，就可能会看低你一眼。 没错。 啊，但是实质上，你如果在简历中详细写清楚的话，他还是会更了解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这个职场的一个规划跟职业规划了，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们跟家长确实是对于职业规划并没有什么一个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您所知道的，有没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我可以做一些卷子，或者做一些测试？因为我们看到微信上经常有测试， 没错， 你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你人生中60%都是给家庭，30%都是给工作，然后1%是给自己，或者说你是什么样性格的人？蓝血人、黄血人、红血人啊，各种颜色的人。那究竟这个有没有一个好的一些方法，能够去指导大家去做一个从客观的角度上，用一些参数，然后让你去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职业规划跟你性格特征。 其实找不到职业兴趣，或者说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职业路径，是很多同学的困难。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有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点。只不过你还没有发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测评工具，像霍兰德的心理测验啊，大五人格、DISC 等等，像这样的专业的测评工具，能够让你找到说自己的职业兴趣和职业倾向。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如果要是在找职业兴趣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通过自己的性格特点，然后去分析？那比如说，有没有说内向型的，我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外向型的，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呢？ 性格呢，肯定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但是呢，性格它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比如说有的人现在会有一种误区，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像销售岗位的，大家会认为说啊，内向的人可能不适合做销售，然后销售岗位因为需要经常的和人交流，那他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外向的性格。但其实经过我们长期的这种职场的跟踪和发现，我们会知道说哦，原来有很多内向型的销售他也做得非常好，他可能走的更多的是专业销售或者顾问式销售这样的路线。 其实呢，我们看到了现在关于职业兴趣、职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也是能够决定孩子们未来啊，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好的一份职场收入的很关键的一点。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如何了解职场以及从就业的角度去选择专业跟学校的重要性了。因为我没当过 HR。没在人事处工作过，我就非常好奇，那像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他们会怎么去看待这些海归？因为原来一说到海归，那高知啊，这个什么都见过，视野很广，天生就比我们这种土著的大学的就强，对吧？但是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这个有了一些变化呢？ 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变化很突出。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以前海归它这个光环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其实愿意给海归贴标签儿，但是从现在的这种就业形势来看，很多企业的 HR 都表示说，在现在的招聘中已经弱化海归这个群体标签了，除非是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岗位，或者说是专门的针对性的海外的招聘项目，否则并不区分于说海归或者本土学生。 或者这种本土的这个学历的求职者。对，也就意味着说企业其实对于人才选拔的这种标准是越来越统一了。 嗯 嗯，那对于这个事儿呢，对于海归来讲，他可能 不是什么好事儿啊。我这花好多钱出去了，然后最后回来以后发现，哎，这拿我这个没有高看一眼呀，看来是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从积极意义上来讲，它是一个公平性的一件好事情。那对于企业来讲，它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大家的综合素质了。那海归经过国外的历练，它的某些方面的综合素质确实要更强一些。 比如说你觉得就是你见过这么多的海外这个归国的这样的一些学子，他们在哪些方面是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尤其是比我们这些土著的大学生。 说一些普遍的现象吧。首先我觉得海归的同学他的适应能力会更强一些。包括适应环境的能力，适应语言的能力，这些更强一些。还有呢，就是独立解决问题的一些能力，这些可能在面试中或者在职场中更有优势。 哦，就是说他们其实因为自己一人被扔到国外了。 没错， 所以 这方面的历练， 所以就各方面就会变得更强一点啊，就这方面会更强一点。那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弱势？我也想听听。 弱势呢，可能非常大的一个弱势就是对国内的求职情况不了解。 他们会有什么误区呢？ 误区非常多，比如说他对国内的招聘流程，有的同学都不太清楚。还有呢，就是在求职过程中的一些求职的技巧，这些是非常弱的。比如说现在在校园招聘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测评的方法是无领导小组讨论。 对。 但是我们在国外做这种宣讲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海归留学生同学，他们不知道无领导，也不知道在无领导中应该如何表现。而且在这个实际的面试工作中呢，我之前也遇到过，我当面试官的时候会发现围了一圈同学们在做面试，然后海归的这位同学明显不知道应该如何表现自己。这个时候就非常吃亏。 对，就是不知道表现自己，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就一种情况就是一句话不说， 对， 静静的听， 对， 然后呢直到这个面试官喊咔我还没说话呢，怎么就结束了？ 没错。 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看哇，大家都在说，不行，我想没想好，我得先说。就不能这让大家都说了啊。 对。 就是有话没话，就只要找点话去说。 对。 尬聊。 对，尬聊。 对，这个也是一种极端。 是。 所以呢，还是要提前有一个准备啊。但是国外不是经常有这种，讨论的环节在那。上学的时候 这个还不一样。像国外的讨论环节，它还是比较一个平等，然后自主发言，然后就由你来我往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面试的时候其实是需要你非常积极的把自己的各种素质呈现给面试官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你难免会遇到一些竞争的气氛，这个时候你就要勇敢的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主动的表现出来自己在这个过程中要争当 leader 这样的情况。但是很多海外的同学，可能由于这种环境的原因，也有同学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他不愿意争抢，像您说的一句话都不说，甚至说我游离在这个组织之外，我坐在外面一点， 就是身体在这个场内， 对对对， 灵魂早已在九霄云外了。 没错，我看着其他同学说我不发言，但是当面试官问他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自己想法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表现出来，这个是大家吃亏的地方。 我有一个好奇啊，尽管跟留学咱们这期节目没什么关系，我特别好奇一点，就是是在无领导这种小组讨论的时候，只有当 leader 的才有可能会被注意到，然后被招走。如果我上来说，哎，我服了，从了，你说的对，我服你，你说什么我都坚持顶你啊，像这种，就是有点狗腿子这种。 基本上不会有同学这样表现，而且呢，其实，在无领导中，并不代表说，只要是 leader 就一定能成功，或一定能晋级。有可能你作为 leader， 你把整团队的这个意见或者这种逻辑带偏了，你就会全军覆没，甚至 leader 的分更低，也有这种情况。其实它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他其实可能就像，如果你玩网络游戏的话，里边有战士，那 leader 就是在前面去。主要表达啊， 对， 但是我比如说我的个性啊，我就在想，我如果真遇到这种情况，我可能那种辅助性的，就是那种法师或者是就是医生啊，专门旁边治疗， 啊，我不知道前面冲突，你说的对，来来来说，你说的不对啊，那我就不多说话了啊。哎，挺有意思啊，这个真的想体验一下，因为从毕业以来真的没有体验过，太有意思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究竟怎么样去了解这样的一些针对性的岗位，比如说像是现在大家都说互联网企业很好，然后说这个大数据这种专业特别好，然后学算法，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软件工程师薪资特别高，拿十几薪，有期权，创业就能够一下估值好几个亿，都知道好。但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了解？因为可能身边没有这样的人。那么能从什么样的一些公开渠道我们可以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吗？或者是怎么样去给自己未来的一个比如说就业求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 其实比较好的方法还是能找到一个行业内部的人士来给你讲一讲，包括行业的发展，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啊，未来的一个趋势，甚至说你做这个岗位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什么样的素质等等，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咱们对一下话筒，咱们对正对着话筒啊。 OK， 如果说我找不到这样的人，那可能就需要自己做一些搜集的工作啊，包括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专业的论坛啊等等，都会有大量的信息在这个里面。所以更多的是从客观的一些数据或者一些分析上能够判断这方面的东西。 哎，你说有没有必要在这个找这个专业之前先跟你们这样的一些猎头聊一聊？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也是我现在负责的这段工作。那我遇到很多同学来找我咨询，大家各有各的迷茫啊，但是整体来说呢，就是现在出现一个现象，都是毕业之后来咨询的 啊，对对对， 对。但其实我之前跟过一个职业规划大师聊过天，然后他跟我说一句话，就是说，哎，其实你毕业之后或者临近毕业之前再做职业规划，那已经晚了，因为你的专业已经选好。 你学这么多年了， 对， 积重难返 如果你在这个放弃的话，其实是有一定成本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提早做这种规划。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猎头聊一聊，这不是某一个单位的 HR 啊，就是这种就是什么行业都要接触的这种猎头聊一聊，其实你可以相当于是做一个定向委培，你就相当于知道了企业的需求是什么。那么它的比如说这几年的需求是连年在增长的，呈现一个上升势头的，或者是刚刚萌芽，然后第一年，然后第二年开始就增长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学这个专业，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可能你还有职业的竞争力，就业的竞争力，或者是这些年它的这个求职或者是过来去招聘的大公司来招聘的岗位非常稳定，比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一些人，每年都招1000人，哪年也没见少过，或者今年900，明年1000，后年800，再后年1200啊，是在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之内的，那也许这就是一个对于就业来说还不错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选择， 对， 是不是？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些大家的问题，我们在之前得征集了一些问题，想请这白雪来给大家回答一下啊。 好， 首先他们问说，研究生去国外读是不是比在国内读更有优势，在就业时候也会更受欢迎？我觉得还是来类比一下吧，比如说我在一个985大学读了一个硕士研究生，那比如说同样专业，跟国外的一些比如说美国前30这样的一些学校，因为基本上我们留学机构的话会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前30对985，那这样的话比如说会不会比国内更有优势呢？ 其实你举这个例子不是那么突出，对，是因为像您刚才说的这两种其实都是企业或者说面试官他的目标的人选。那我们在选这种专业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呢，我建议大家说，如果是一些在国外比较前沿的专业，比如说比国内更加研究的更深刻，像更加这个有进步，比如说 CS。比如说大数据、人工智能，像这类的专业。还有一些呢，像一些基础性的学科。像生物啊、化学、物理等等，那这些如果说去国外读，我觉得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如果说考虑说想要在国外定居，那可能这些专业来讲，都是比较好在国外定居的。那像一些商科的，专业，或者说一些普通的没有那么强势的这种专业来讲，那可能国内的985、211它的优势会更大一些。 你就说比如说文史类的，对吧，理工类的在国外不论是就业也好还是移民也好， 没错， 可能都会相对比较占优势。 嗯， 因为我曾经看过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包括加拿大当时他们的移民政策，大部分还是需要一些工程师工科的，哪怕你是电工，或者是你是一个管道工程师等等啊，可能都会移民起来会比较容易。但是你要是经济类的或者文史类的话，那要求非常高，就是得是一个真正那种所谓的特殊人才啊， 没错， 才能够移得过去。 对，像而且有一些专业其实它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如果你不是母语或者接近母语的水平，你就它基本不会让你报名的。还有呢，像一些专业，你觉得是国外确实是很前沿，但是你要从未来就业的这种角度来考虑，比如说心理学专业，这个也是有一个故事，就是我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就是说想去国外读心理学的专业，他申请完，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呢？他就说，哎，因为觉得心理学有意思。可以研究弗洛伊德，可以给大家催眠，但是我就问他说，那如果你这个专业毕业后能做什么工作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他说，我没有想过，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泼了一盆冷水给他，我就说，其实心理学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有意思，那心理学的研究要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的这种基础上，而且还要学大量的理论啊和工具，是非常枯燥的，另外呢，心理学毕业以后的出路要么当心理医生，要么作为咨询的顾问， 分析师，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分析， 对，咨询顾问或者人力资源，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当心理医生，作为华人来讲，想要进入到国外的这种主流的心理医生的圈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现实的因素。但如果回国呢，那我做顾问或者做人力资源，你会发现说心理学可能只是在人才甄选上的一个环节，对对对， 不需要你那么研究，你花了两年时间学心理学，其实两个月的培训就够了。 没错，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说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 我觉得很多时候选专业容易被影视剧影响， 没错， 比如说这个学心理学，我们最开始看的心理医生是谁呢？就是《成长烦恼》里边你的爸爸， 是的， 他是一个心理医生， 没错， 那是可能是我们最开始接触的心理医生的这个状态，觉得很悠哉，在家里一待聊聊天钱就挣了， 是没错， 但实际上不是这么简单啊。而且这个影视剧不可能让你去看看他学四年什么过程，我拍多长我得让你看那么长， 对对。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说了，说这个小语种的专业本科毕业生如何进行研究生专业选择，会更加突出自己的语言优势，未来就业更受欢迎。那就去相应国家呗，对吧？但是有的比如说真的这个他们的高等就业不是特别强，比如说你学沃尔都语，比如说尼泊尔语等等啊，这种真正的小语种，那这怎么办呢？ 其实语言是工具，这个大家都知道啊，除非你说我就想是从事翻译或者同传这样的工作，那就继续深造你这个门语言。但如果说我只想把它以后能够运用到，能不能结合一些其他的专业，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可以学一学经济贸易，包括像工程专业，还有一些旅游管理，这些都是可以拿你的小语种和这个专业相结合，可能未来找工作更有优势一些。 就是凡是需要与人沟通或者是国家大发展方向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些专业， 对对对， 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一带一路，我们在不断的推进我们的基建工程，然后我们把我们的高铁然后不断的往外这样的技术去输送， 没错， 那与此同时肯定需要相应的一些翻译人员，不可能所有都用某科某非啊这样的一个翻译器去翻译啊。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原因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白雪做客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味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金昭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山峦为晴雪所洗，娟然如是，鲜艳明媚，如倩女之会面而极环之始略也。柳条江书未书，柔梢披风，麦田浅裂寸许。游人虽未胜，泉而鸣者，垒而歌者，红妆而简者，亦时时有。风力虽上进，然徒步则汗出加倍。凡曝沙之鸟，峡浪之林，悠然自得。毛羽林列之间，皆有喜气。使之郊田之外，未是无春，而成居者，未知之也。夫不能以游堕世，萧然于山石草木之间者，唯此观也。而此地是与于尽，于之游将自此始，吾能无计。己亥之二月也。 刚刚是演播艺术家李慧民老师为我们做的经典诵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北京第66中学高级教师蔡泽旭，为我们详细解析《满井游记》。 大家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袁宏道的散文佳作《满井游记》。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作者。作者袁宏道，字中郎，荆州公安人，是明代的文学家。公安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公安县。他反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文风，提出了读书性灵不拘格套的性灵说。性灵是指作家的真情实感。性灵说主张情真而与直，即直抒胸臆，不是雕琢。哥哥袁宗道，弟弟袁中道，也都很有才华，合称公安三元，以他们为代表，形成了晚明最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学流派——公安派。袁宏道年少聪明，善诗书，爱旅游。万历26年，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给袁宏道写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做了顺天府教授，相当于北京市教育局长。第二年升任国子监助教，由行政转职专做教学工作。满井游记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满井是明清两朝北京东北郊的一个风景区。这篇游记结构简单，叙事简练，语言清新自然，刻画细腻，重在写景，感受真切，情致盎然。作者借景抒情，写出了京郊早春特有的景色，表达了作者对春回大地的喜悦和对早春美景的欣赏，也表达了作者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因文赋诗，以诗解文，我们今天不妨仿照此例，以情解文，带着一种散文式的心态，感受作者的感受，感受已经逝去的旅游胜地满井的美好春光，批文入情，体味散文的意境美。 文章开头，作者首先写了北京的天气和自己的困境。北京一带天气非常冷，花朝节过后仍然是寒气逼人，时常刮起寒冷的大风，一刮风就飞沙走石的，我被困在屋里根本出不了门，有时即使冒着寒风走出去，走不了多远也不得不再退回来。首先，作者强调了北京地区的风大和寒冷。作者的家乡公安位于长江中游南岸，是湿润性的亚热带气候，所以他对北京的寒冷多风是很不适应的，因此也印象深刻。强行出门被迫退回的生动描写，充分表达了作者被困家中又急于出门的心态，成为了下文发展的基础。接着，作者写了约友出行的情况和自己的心情。22那天，天气略有好转，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出了东直门，去满井游玩。河堤两岸有高大的柳树，肥沃的土地因为刚刚结冻而微微有些湿润。放眼望去，天高地阔，我感觉自己就好像是从笼中飞出去的天鹅。天气略有好转，便马上约友出行，进一步体现了作者的急切心情。来到了郊外，困守了一冬的作者感到眼前的树是那样的高大，土地是那样的润泽，天地是那样的广阔，连自己都有天鹅摆脱牢笼自由翱翔于天地之间的畅快感觉。北京地区春雨贵如油，往往只有在大地解冻之初才可以显现出微微的湿润，这和作者的老家是有很大差别的。对土地如此细致的观察，表现出作者对美好春景的贪婪探寻。是啊，对于久困斗室的人来说，春天的每一丝信息都是美好的，都是可贵的，因此作者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的。在接下来对景物的描写中，作者首先写了北京初春的水，这时冰层刚刚开始融化，洁净的水面反射出明亮的天光，泛起一层层像鱼鳞似的微波细浪，河水清澈透明，水面亮晶晶的，好像明镜刚刚打开，突然从镜匣里射出清冷的光芒。北京初春的水自有其与夏秋季节不同的特色，不如秋季丰盈，又比夏季清澈。在作者笔下，满井的水是如此的清澈，如此明亮。北京地区冬季寒冷干燥，多风沙，文章伊始作者就有所交代，水的清澈明亮对于忍受了一冬晦暗干枯的人们来说是多么的有吸引力啊。这种吸引力通过作者敏锐的观察，细腻的笔触，得到了充分的体验。接着，作者写了北京的山景和田野，山峦被融化的雪水洗得干干净净，如同刚刚被擦洗过一样娇艳明媚，像美丽的少女刚刚洗了脸又刚刚梳好秀发一般。柳条处于刚要萌发却尚未萌发的状态，柔嫩的柳梢随风摇摆，田地里低矮的麦苗像兽颈上的鬃毛，根根挺立，也就一寸来长。此处山景的描写不由使人想到了朱自清著名散文《春》中的句子，山朗润起来了。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端，西面北面为山区，东面南面是平原，无论向西向北，城区距山区都有比较远的距离。 从东直门北望燕山有将近50公里，可以说是难以看到的。西望太行余脉的西山有将近30公里。每逢天气晴朗、气候条件非常好的时候，是目光可及的。著名的燕京小八景之一银锭关山所观的就是西山。西山遥远，作者笔下的山峦却如此清晰明媚，如在眼前，让我们感觉到周围的空气空灵的像水晶，通透的似乎不存在了。读到这里，作为当今生活在北京的人，第一个感觉恐怕就是当时北京的空气多么清新呐！不知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体验，非常清新的空气是甜的。作者对柳条的描写更是细致入微，准确把握住了北京初春的物候特征。冬天树木的枝条干且硬，如果汽车快速经过，甚至能够刮伤汽车上的油漆。但一旦到了作者笔下的初春时节，由于生命之水的滋润，树木的枝条就会柔韧许多。如果不是热爱大自然、非常熟悉大自然的人，是不会意识到、感受到这种细微变化的，因为这种差异是很难看出来的。作者敏锐察觉到了柳条将疏未疏时候的柔，不但准确抓住了早春早的特征，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大自然是多么的热爱，多么的熟悉啊。如果已经是一眼望去万条垂下绿丝绦了，那就不再是作者笔下北京的早春了。如果等到万头攒动的时候才出来欣赏春景，那也就不是萧然于山石草木之间的袁宏道了。在作者的指点下，大家是否已经通过柳条的柔美感受到春天的柔美了呢？作者笔下的麦苗浅裂寸许，作者用裂描写麦苗是有其用意的。裂是某些哺乳动物后脖梗子上面的硬毛，与皮肤是垂直生长的，毛则是贴着皮肤长的。以裂字写出春的麦苗，体现出了麦苗的健壮，使我们似乎看到了麦苗虽然不高，但根根直立，显得特别精神。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作者是在写麦苗，也是在写自己的心情。麦苗的高度寸许则再次突出强调了早春早的特点。接下来作者开始写人和动物。游人虽然还不算很多，但打泉水沏茶喝的、端着酒杯唱歌的、身着艳装骑驴缓行的人也时不时能见到一些。虽然风还比较大、比较冷，但走起路来后背还是会汗湿衣衫。各种在沙滩上晒太阳的鸟儿、浮到水面戏水的鱼儿，都是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各种动物都显得喜气洋洋的。我这才知道，郊外并非没有春天，只是居住在城里的人还不知道罢了。艳装骑驴而过的女子又为着初春的景色增加了一些动感，一抹红色，使初春的场景更加明丽动人了。接下来作者写了自己的感受，那就是汗出浃背。天冷风大，走路出汗，作者在这里准确抓住了北京初春乍暖还寒的天气特征，是在写天气，也是在写作者的心情。试想，如果这次出行是碍于朋友情面不得不陪同郊游， 或者甚至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完成的一项工作，那么在这瑟瑟寒风中，作者还会汗出浃背吗？在无奈甚至厌烦的情绪中，作者能够感觉到的恐怕就只有寒冷了。所以这里应该有因为疾行而身体发热，更应该有因为兴奋而心理发热。作者此时的愉悦心情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接下来作者写了沙滩上的鸟和水中的鱼，人们常用替山川写照、为鱼鸟传神来评价袁宏道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作者敏锐的内心感觉和细腻的描写手法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不但把这里的小动物写得很生动，而且写得喜气洋洋的。需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作者只写景不抒情，把自己终于能够投身大自然的喜悦心情隐藏在对自然景物的描写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寒而不露，意在言外。行笔至此，作者的情绪终于摆脱了控制，浮出了水面，先把喜悦之情投射于鸟儿鱼儿，紧接着就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使之郊田之外未始无春，而成居者未知之也。此言此语不但抒发了作者的情感，而且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这使我不由地想起了罗丹的名言，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欣赏景色是这样，感悟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遇到困难身处逆境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发现隐含于其中的希望和机遇吗？最后作者以写作此文的缘由结束全文，表达了其达观的生活心态。能够不因为游山玩水而耽误公事，潇洒地游玩在自然山水之间的，只有像我这样的官员了。而满景这地方正好离我的居所很近，到此地游玩现在也只是一个开始，怎能不记上一笔呢？每读至此，我都会感叹作者的为人。从字面上看，作者只是表达了不介意官职大小，对于徜徉于自然山水的生活状态感到满足的心态。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职业操守和为人。我们通常爱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来批评某些人缺乏事业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只做和尚不撞钟的也是大有人在的。虽然作者厌恶官场，但并不因此而消极怠工。身在官场就努力排除干扰，做出自己的成绩，把握住自己的为人。厌恶官场就辞职隐退，寄情山水，甘守清贫，绝不失位素餐。就在这尽情山水的时候，作者还能够因为不耽误工作而感到欣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心目中的那份责任意识。这一点常常容易被人们所忽略，也确实值得我们学习。最终作者以写作此文的缘由作为结尾。有材料证明作者此前到过满景，而且有诗为证，但这次作者特别强调了寄游的意义，更多的是因为作者这次出游的心情。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